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好，欢迎大家今天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哎，啊，所以你上礼拜不是有讲说你的工作，那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我现在就是我把老板给 fire 了，真的，他真的是我把他给 fire 了。 听起来很夸张，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 而且我跟你讲哦，我才到职一个礼拜。 而且其实听众可能不知道，就是他虽然说是到职一个礼拜才把老板 fire， 但是其实他大概就是进去两天，第二天还第三天就跟我讲说，干，我想离职了。 哎，没错，就是那个应该讲那个工作的性质我是喜欢的，可是我实际进去那个公司之后，我发现，工作的方式让我觉得很怪，然后你现在发生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跟你共事，所以我就后来又再进去跟他讲说，我只做到礼拜五，然后他又在爆气，又开始在摔东西，然后就跟我说，就开始反正就骂很多很难听的话啦，就说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考上心理师几年了，你怎么这样子做事，一点职场伦理道德都没有怎样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拿职场伦理道德来压我，我觉得也蛮 莫名其妙的。 因为我觉得我也是根据法规，而且你知道哦，我是那个站得住脚的人，他竟然还跟我说，你一开始不是说十二号吗？现在怎么又变成就是今天？我跟你讲，你下两个礼拜没来，我就记你旷职，我也不给你离职证明。那我就想说，我也不需要啊，我也不要，我也不想要在我的履历上面呈现说我只来这边一个礼拜或三个礼拜，你知道吗？然后他竟然在威胁我，还说你本来讲两个礼拜，你怎么这样子变来变去？ 谁知道你是这个鸟样？ 对，然后他就说，我跟你讲，我都有录音哦。然后我就心想说，录音那不就真太好了吗？我还正后悔我没有录音，因为你知道吗？因为我真的在那个当下，我太紧张太害怕了，所以我完全忘记到说我应该先录音。 嗯嗯， 对，我应该把他爆气或者是他生气的那整个过程把他录下来。反正我觉得他讲了很多很让我觉得这世界上原来真的有。就让我觉得怎么这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人，然后很让我瞠目结舌的话，包含像是说他包含像是讲说什么他有录音然后威胁我，然后他就说什么他说什么他就说我之后都，他就说他就后来就是反正就是拜托我再帮忙他两个礼拜嘛，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但是我有个条件，就是我之后再也不想跟你讲话了。然后我想说， 他可以切八段了。 对，他跟我切八段，然后我就想说 ，Hello， 喜的 Hello。 他说这是什么小孩子的把戏，你知道吗？那我之后再也不想跟你讲话。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他还跟我讲说。你不要呈现一副好像你是受害者的角色，我才是受害者，他就这样讲，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就是他是心理师哦，我就觉得说哇，一个心理师的情绪控管 这么差， 对，而且你知道他还跟我讲说你是心理师，你自己都没有抗压性，你要怎么去跟你的个案谈抗压？然后我就 拜托他看看镜子好不好，照一下镜子。 对，然后我就想说你对于心理师的职业是不是误会了些什么了，就是因为其实我在听他在，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业务，他是一个很好的 sales， 他常常在跟很多家公司在推销他们公司的心理咨商服务的产品的时候，我觉得推销的很好，可是我觉得他其实是有点在误导或者是让大众误解咨商这一块，所以我觉得我就不想要再帮他，有点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业障，对，我觉得我跟你讲，讲好听是话术，说实在的，我真的觉得他就是在骗人。对，所以我就觉得，比如说像他当初找我面试进去，我觉得也是充满了非常多的话术，让你觉得好像有很多的希望，或者是给你很多的期待，然后你进去之后，我就觉得哇，那落差真的太大了，我真的觉得我不行。对。 那你现在你有空闲时间，你有开始看天桥上的魔术师吗？ 哎、欸，因为你知道吗？因为你我这两天我看了两集， 嗯 哼哼，然后我觉得我其实有点看不太懂这两集， 啊哈， 对，可是你会觉得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因为很像是你生活中会发生的， 对，嗯哼， 但大概好像就是这样。 我觉得目前，因为其实通常小说，大部分人看完吴明老师原作小说，所以都觉得干，这到底是在讲什么？然后其实看杨雅哲导演的影集版，应该也会，因为他其实前两集是铺垫居多，他是让大家可以尽快的熟悉那个80年代的中华商场这个场域，或是80年代的台湾的氛围这个场域为。 1980。 差不多是那个时间，因为我记得中华商场、 中华商场， 对，中华商场跟光华商场不一样哦。中华商场是在我们现在西门町中华路那一带，也就是美华泰啊，到是八号出口、六号出口那个。 哦，我知道你说哪里， 对， 就是有什么鸭肉附近， 鸭肉扁，对，那边。 对。可是那里真的有那个天桥吗？ 有啊，它只是在1992年的时候吧，就整个因为要把中华路做改建的一些工程，所以把它整个铲除掉了。 哦，所以它现在是拆掉了。 对，它已经消失了，基本上你看不到这个东西的痕迹。所以我在2019年看《天桥上的魔术师》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很讶异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中华商场作为一个曾经台湾某个黄金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与建筑物，它居然会消失，就像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罗马竞技场消失了，或者是那个巴黎铁塔消失这件事情，因为它曾经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时代的辉煌的记录，但是却消失的。而我觉得《天桥上魔术师》对我来说，其中一个魔幻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在讲记忆，因为虽然中华商场这个建筑物消失，但是对于我们现在很多还活着的爸爸妈妈或是父子辈而言，中华商场这个建筑还在他们的心里面呢、啊。 所以中华商场是一个建筑，一栋大楼喽， 它是忠孝仁爱信义这些名字组成的好几栋由天桥连起来的房子，它其实是住商混合的，就是它每个地面大概5坪左右，然后每个店面都会有自己的生意要做，然后可能全家人就是睡在这个店面的算阁楼二楼这样小小的地方。 哦，你有去过吗？ 没有，中华商场在我出生后隔一年就拆掉 了， 所以我没有看过。 哦， 嗯哼， 哦，那这本书或者是这一部剧吸引你的点是？ 我觉得是一个尝试，我觉得就是一连串的巧合，因为对我自己来说的话，19年的时候刚好是韩国瑜的韩总机的声势最旺的一个时间。那其实我的家庭有一部分的亲戚其实是非常的深蓝甚至是统派的。 对。 但是我觉得我透过这本书，我慢慢的尝试去了解一个人的脉络与一个人经历过什么事情。我觉得到后面因为我透过这本书还有吴明老师的其他作品，我跟这些统派的亲戚们，我可能一开始会很激动的跟他们要辩论，但我后来发现其实真正促进对话的方式是 了解， 是聊，是尝试聊，我觉得还不是了解，是尝试了解这件事情。 嗯，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这就像我觉得刚刚我讲到中华商场这个，它虽然这个建物已经消失，但它还存在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面，跟我们现在在录制今天这个节目，今天是228嘛，其实跟228也很像啊，就是228这个事情它已经消失了，很多人会讲说过去就是过去了，但是它还在很多人的心里面呢、啊。这不是代表说1947年的那些经历过228人老人家们都已经过世了就结束，它有点像一个创伤或是一种模式不断的被下一代给遗传下去。对，我觉得228很重要，就是为什么要去了解228，就是我们去了解台湾本位思维，了解台湾在地以及你生长的邻里到底是什么模样，它发生过什么事情。这跟性产业的议题很像啊，因为从我们上一集在讲，就性产业其实从日治时代就一直存在，它在这个可能多数人平常不会经历的场域， 他有很多的生老病死，有很多的悲欢离合，然后他同时也是很多人就是长大生长过程中会不断看到的一些邻里。那你不去面对他，理解他，你永远都在靠课本啊，或者是媒体，或者是其他的人来告诉你你自己是谁、啊、 嗯嗯，就等于是说，即便是性产业，其实也是跟我们生活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它其实就像我们左边、左右邻居，就是住的情况是一样的，也是有，就是怎么讲，他们的生活形态也是像，也是这样，不是因为他们是从事性工作的或怎么样，就跟我们有太多的不同，或者是他们就应该遭受到比较不平等的眼光或对待。 嗯。我觉得回到我们刚才在讲，可能有一点偏离今天的，今天本来要就是探讨的性产业里面的性别议题与，嫖客心理这个议题，算，但是我就会想拉到，就是有点像说，我们譬如说一个你今天认识一个从万华长大的孩子好了，你可能会知道哦，这个人是万华，我不知道万华国小、万华国中。然后他就是你对这个人理解很像履历，而履历又很像是一条捷运线，他不断的过不同的站，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人的生长脉络，但是这很流于表面啊，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定义这个人，真正定义这个， 没有，我说你说的履历是那种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 对，就譬如你会写说啊，你是苗栗国小、苗栗国中，我是不知道你是读什么，反正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但是或许对于一个你今天认识的一个万华小孩而言，可能真正形塑他成年后的一些价值观的东西，不是他曾经在万华国小或是万华国中的这些事情，而是他某一天下课的时候被就是巷子里面的阿姨就是勾引或调戏，或是他偶然在某一天的傍晚看到巷口的有人在从事性交易的过程，这些东西可能才是反而形塑这个人性格很重要的一点， 或者是他的价值观吧。 对，而我们要去理解一个人或是促进更多的社会对话，往往都是要从这些看起来很细微很琐碎，但其实如影随形而又影响深远的事情。 就等于是说你很在乎的是他那个成长的经验脉络，或者是从他的眼光所看到他生活当周遭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只是很表面的看到那个点，就是哦，他是从什么哪里来，万华区来，然后国中念哪里，高中念哪，大学念哪，就不是只是这么表面的东西。 对啊， 是这样吗？ 对， 所以你会觉得说在了解性工作或者是性工作者或者是性产业这一块，你也期待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了解。 我觉得不只是针对性产业，我觉得针对任何社会上有 存在不理解不谅解与歧视的任何议题，都要尝试用这种态度去看， 就是刻板化印象，你觉得都应该用这种方式去尝试了解，就像你尝试了解你家里面跟你意见不同的亲戚。 对啊，就譬如说如果我今天不去跟我的那个亲戚做更多的互动的话，我就会觉得哇 OK， 那你就是上一代的既得利益的老人，那你就是上一代既得利益的老人，然后你可能就是你可能就因为你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你拥护某一些权贵体系，然后你觉得在你心里面只有钱钱钱啊，因为你就贪钱啊，所以你就是统派。我觉得这个其实会错失掉很多东西的。 那你觉得这样子，你觉得可以怎么样？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跟性产业有关嘛，或者是说比如说嫖客心理的状态，以你自己会怎么样子去理解他们？ 我觉得我会怎么尝试去理解他们，我觉得从第一步，你就是要尽量的放下猎奇的角度。 猎奇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你看到，我觉得有些就譬如说我不知道这个比喻算是不算对，但是有些人走进红灯区会一直笑。我不知道你 为什么要一直笑， 他可能觉得很焦虑，然后想要用笑来掩饰自己这种害羞的感觉或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就是你走进你就像你上集在讲说你去泰国的时候嘛，对不对？你去红灯区， 我不知道你去红灯区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啊，看到这个然后就哦好荒谬，好好笑哦，什么什么之类这种感觉。 我不会觉得好笑哎、欸，但我会觉得很新奇。 OK， 对，我会觉得哇，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然后，不舒服的比较不舒服的点会在于那些嫖客们、消费者们的眼神，让我觉得不舒服。 嗯哼哼，反正就是，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的，你的想法可能是这种不舒服，或是你觉得很新鲜，但是我觉得你要去理解一个产业，你首先要把它在你的心里面尽量的常态化。 常态化，可是我觉得这有点困难的，因为我觉得这也不是说我们在贬低或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形态跟我们的生活就是不一样。 对，但是你走进红灯区或是走进性专区的时候，可以不用需要用一种看动物的，去逛动物园的感觉啊。 反过来说，其实我走进去，也许我才是那个最怪的那一个人啊。 对对对对对，我同意。 对对， 嗯，对。 对嘛？ 对。我觉得当你不把他们放在一个特别特殊的位置上面的时候，这才是有可能促进一个健康的对话的开始。 对，是。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点很有趣，就是说我不太确定这到底是职业病还怎么样。我进去之后，我其实反而很想要跟他们讲话。 嗯哼哼哼。 对，我很想要，比如说像我上次讲说去泰国那一段，也好像是被剪掉了，但反正我那时候就有跟那个一个脱衣女郎就聊天。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我好想要深入的了解或者是理解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原因会让他想来做这份工作，那他自己又怎么理解或看待这个经验，或者他的家人或者他的另一半。 其实这个很有趣，因为一方面我会思考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在心理圈里面混太久，所以我们有这种角色上的固着。因为 我就会想到，这就是讲到吴明义老师的那个，应该是《天桥上魔术师》里面某一篇有讲，他讲说，为什么人生不可以做徒劳无功的事情呢？人生不是本来就徒劳无功吗？为什么从事性产业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有些人可能会，就是老一辈可能会讲说，哦，这个人一定是过得很苦，家里面欠钱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才要来做，才要来下海，才要来卖肉。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人放在这种位置上呢？ 嗯哼哼，就是可能我们会有个假定，他是可能经济因素才来，但是我们可能忘记了 ，maybe 还有可能就是他享受性欲或怎么样， 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啊。 哦，哎，等一下，我要先澄清一下，就是说我不是只有对于这个产业好奇，因为我本身是之前有念跟职涯相关的，就是在职涯这一块，我也是有去有证照就对了，有相关证照。那我自己就会，对，对，所以我其实对于比如说你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或者是你的生命经验等等的，我是会有很多的好奇的，所以也不是说只有针对这一块。 嗯 哼， 对，不是会觉得说他们特别怎么样这样子。 嗯， 对，但是我会觉得说每个人的理由可能不一样吧，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必须承认就是说确实对他们我会有多一些些的心疼。 心疼？ 不，对，因为不管他们今天做这份工作的原因或理由是什么，对，我这是可能是我自己的东西或我自己的价值观。 我想要这个心疼会不会就是跟你认为你对于身体能不能商品化这件事情有你自己的顾虑与想法？ 对啊，对啊，是啊，没错啊，就像我上礼拜讲的嘛，就是说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有。我个人不会是在那种、完全支持完全 赞成，就是我会有我自己的担心跟顾虑。 嗯哼，什么样的担心跟顾虑哦？ 就是对于说我们身体的性器官这件事情，我们就会开始会有价钱。对，就身体商品化嘛，或者是说做爱这件事情或者是性这件事情，它现在就会变成是一个商品的概念。 嗯哼哼， 对，又或者是说会不会有可能会引发一种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想要买第一次，第一次是不是就会变得比较贵？ 嗯哼， 对。 可是啊，你说处女，我刚想到的是嫖客的第一次。因为这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就是 我上一集讲到说我去教招听了一个礼拜的开杂播的故事，对不对？ 对。 然后因为我有个朋友，我认识很久的好朋友，那他 应该不是你本人吧？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一次的朋友不是我。他基本上现在应该快30岁了，还是一个处男。那我觉得在如果再放任不管，他可能就要转职变大贤者了，就可以放火球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叫到的时候，我就问我的那个弟兄们说，哎、欸、啊，我一个朋友啊，就是他到现在还是个处男啊，我们都有点担心他，我们在想哎、欸、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就是安全然后服务不错，因为我就是可以让他就是稍微破一下处，对。然后我那个朋友本来就是聊的就是跟我聊得很开心，然后就也还蛮不正经的，但他想了一下，他就很郑重的跟我讲说，哦，我听了一下你朋友的状况，因为我当然还讲一些其他的个性上的问题嘛，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让你朋友去买好了。我就问他说，哎呀，为什么？他说因为感觉我朋友是很容易晕船的那种人。 对，欸，我觉得这还蛮有道理的，就是说你今天能不能，比如说商品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情感投射在里面。 对， 你不觉得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东西跟我记得在哪一集啊，我们好像有提到就是性，男生是性爱分离 啊，男女纯友谊这一集吧， 好像是，对对对。那比如说像我个人就会觉得说好像要有一点感情我才能够发生关系，就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就我一定或多或少对你有一些好感，我才会想跟你发生关系啊。那比如说像我刚刚讲心疼这两个字，我觉得就来自于我自身的价值观，因为我觉得要跟一个我没有感情的人上床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很痛苦。对，我会觉得很不舒服吧，我就觉得说就是那15到30分钟我会觉得很折磨。对，我不知道男生你是怎么想啊，但我不代表所有的女生，就我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对， 我也不知道耶。不过你刚才 男生没差嘛，反正就抽差嘛。 不是耶，我觉得男生不是这样子。我因为我在那一集很纯辣，哪一次不纯那一集里面，我忘了是EP几，反正就是那一集，在这边再推广一下，再拜托大家回去听。就是我有讲到说我不认为完整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讲，但是我的意思，我的想法就是我不认为性跟爱是可以完全分离的，我不相信这件事情。就是我作为一个男性，那当然说因为我觉得这个淡书就是我认为爱以前有很多个阶段，我自己粗浅的阶段就是好感到喜欢然后到爱，这三个是一条线，但是它有分量跟质量上的不同。所以我认为今天如果就算去酒店或是去倒瓜书或是去私娼聊，就是找妹妹，你也一定有一定程度的好感，我不可能有存在那种零好感然后我就干啪啪啪的，没有这种事情，只要你有得选。 是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当今天这件事情它变得是商品的话，你就不能谈到感情啊。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困难，而且如果说今天我们讲说，哦，我觉得性交易这件事情就是像你去买一个包包或者是你去买个东西，那我问你，那你结婚了你能买吗？ 这是另外一个，这是另外一个道德层面。但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会比较倾向于你去买春或是你上酒店之类的事情，你买的是一个恋爱的体验与感觉。 你买的是一个，可是你说体验恋爱的感觉吗？ 对，就是一方面性工作者也在提供这样子的东西，当然除了身体的愉悦以外，他还有一个 那干嘛不做个一日约会之类的就好，一日女友这种。 你要符合 这应该是。这个应该是比较，你讲的那个应该是比较是体验做爱吧，因为他们就只是在床上做啊。恋爱我觉得比较是一种 我们有暧昧，我们有出去吃饭，我们有牵手，我们有亲嘴，这一个渐进的过程。 但你说，就因为 我猜你应该是没有看过那些鱼讯，或是那些就是买春的人的论坛分享的东西，因为我以前会看一些东西，纯粹是为了研究，我必须讲。然后他里面就会讲到说女友 feel 或者是那些回冲率，回冲率就是指说这个茶的回冲率 CP 值高不高，他们都会讲到说当然肉体很棒是一个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跟他互动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也很重要啊。 你是说对方有没有那种小女人然后把你服侍的好好高高在上的那种 feel 吗？ 是不是小女人，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因个人的需求来去判断，但是如果说大家只是纯粹要一个很漂亮的东西然后很舒服的体验，那你可以去找雪芙他们公司，看雪芙他们公司有没有那个超完美拟真人形娃娃，然后配一个很棒的假阴道，这不是也是一样的事情吗？ 你知道现在有那种饭店是给那个就是里面都是娃娃，然后你可以进去选娃娃做的，你知道这个吗？ 我知道，但是一定很贵吧？ 对啊，不便宜啊。可是我觉得真人才有温度吧，就像飞机杯跟买春，假设买春1000块，飞机杯好像也要700-800， 对啊， 差没多少。你会想要干嘛？买春吧。 对啊， 对啊，人还是比较有温度啊。 嗯，我觉得这个温度就不只是在于肉体上的温度，还有一个情感上的交错啊，就。你如果今天约了一个很贵的，然后他就算再漂亮，但是表现的是跟个死鱼一样，你可能也会觉得这段这个买卖没有很好，这个回冲率没有很高啊。 那你自己呢？是哪一种的形式会让你想要再次去消费？ 我没有消费过，我不知道。 我说假设啦，你不要澄清的那么快，好不好？ 怕 就假设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女友 feel 吧。 女友 feel， 对。 那为什么不交个女友就好？ 因为从你交了女友，她会有一个，你就等于被一段关系给框住了。但是你今天去找一个有女友 feel 的性工作者，他其实就像一场梦一样嘛。你按了一下钟就结束了。 可是你不会觉得这样子很空虚吗？ 我不会觉得很空虚啊，为什么会空虚？ 还是觉得反正就事后不理，这样也蛮好的。 也不是 因为你对女友不可能事后不理嘛，就你要应该是说你要对这一段关系负责。可是你去买的话，就等于是说你不用对这一段关系负责，因为你也是有付金钱，对吗？大家各取所需。可是你在关系感情关系当中好像不是这样，你在感情关系当中你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去计较说。我跟你打一次不知道多少钱，或者是说谁做什么家事怎样的嘛，对不对？对吧？ 这个问题很多哎、欸，你要我怎么回答？我感觉你在挖洞给我跳，你是不是想冲康我？ 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想对关系负责啦，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简单来说是这样嘛，对不对？就是你去买是简单明了快速， 嗯，没错， 对啊， 嗯哼， 就你不用去经营一个关系，你不用对这一段关系负责， 嗯， 对吧？ 对， 我不知道哎、欸，你自己觉得呢？身体商品化为什么不好，或者是说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我觉得身体商品化没有不好，因为我其实因为我在 IG 上面有跟大家各位听众分享到那个台湾妇女运动先锋的那个，他讲了一句话，然后他讲到说废娼就是以国家的力量来强迫女人免费提供性服务给男人，只要性工作仍然是非法犯罪，一天女人就一天被警察与司法强迫从事无偿的性劳动。我本身觉得身体商品化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又没有。 其实像模特那些也是一种形，就是用身体工作的形式嘛，对吧？ 哎、欸，对，没错。其实你要讲实在话的，就是运动员也是啊，运动员也是用身体啊，心理师也是用身体，没、 啊、 心理师没有、 啊、 心理师当然不一定 没有用那个身体，是我们心灵上的交流。 哎、欸，我之前看过一个，我看过一个很我觉得蛮好笑的， 应该不是看过，是我想到，或是可能别人讲过一样。我就说心理师 跟性工作者超像的，就是他一样都是 按小时在算钱，然后他还有一个行内的大忌，就是跟你的个案发生情感上的连结。 哦，他们也不太能够跟嫖客有情，就是谈感情这样。 太深入了，对啊，没错。 哦 ，OK。不过我觉得心理师确实也是用身体在工作啊，因为我们要去用身体去感受他的情绪、他的状态啊。哎，其实每一次误谈完都还蛮累的， 嗯 哼， 就是不是像外界所觉得说啊，你们就是坐在那边聊天，就有些人也会觉得说啊，性工作者你就是躺在那边脚开开， 哪有那么简单呢、 啊？对啊，对啊， 哪有那么简单， 就是，所以就是都是很辛苦的，都是很辛苦啊。 对， 对啊，但是我其实我会觉得说，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网红或者是模特那些，我自己不是很喜欢的一件事情是，现在好像就会变得是露奶或怎么样才美或者是才性感，这好像又有点像是在讲，这好像有点像是物化这个概念，比较像是物化女性，可是。对，因为其实我会讲到这个某个部分，也是因为我有一个就是摄影师的朋友，然后呢，他其实有在经营他的摄影的 IG， 那我觉得他的作品拍得很好，然后他其实就有时候有点挫折，他就会拿一些就是一些可能网红的照片给我看，他就说，哎，你看他可能就是穿个低胸平口，或者是有露V， 就是你知道长辈出来见个面。他的按赞或者是追踪人数就5000到10000这样子，那他认真拍的或者是说在某个街角就是你知道等等等等的那个 moment 去拍的那个照片，却可能就是寥寥无几的赞。 嗯，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要怎么讲， 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贩卖既有父权社会下对于女性的想象。 怎么说， 就是我们想象女性应该要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女性的美是以什么 方式做呈现的， 他很 满足大众对于这种，或是我们现在在讲 PTT 表特版就是奶特嘛，为什么奶特会赞啊？因为就是 PTT 这个场域里面的大多数的父权男子，我们不要讲父权恶男啊，但因为大家都喜欢奶子，我自己也蛮喜欢奶子的但是就是大家就是爱看这个东西啊。嗯哼，但你可以相反看到很多女性的会觉得很美的那些 IG 的 KOL， 他们反而可能是没有穿的那么暴露，而是很有自己的方式呈现自己认知到的女性的美是什么。 嗯， 对， 嗯，那为什么会喜欢奶子呢？ 哇，这个好深入哦，奶子很棒啊，很疗愈。 我的意思说，奶子这件事是也是要大吗？还是 我是不知道， 就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也是回到嫖客心理上面，就是比如说像槟榔，你有看过槟榔盒吗？ 啊啊啊，有。 对，槟榔盒外面就是很多的性感的女生的照片嘛。 对。 或者是以前那个打火机也是会有，对吧？你应该有看过吧？就是那种槟榔箱。对，就是他的那个打火机外面会卖那个，也是有那个女生的照片，而且你知道， 其实金金芦笋汁的罐上面就是这样 的，对对，那个也是啊。然后你知道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就是邻居大我7、8岁那种大哥哥，然后那时候就骗我说，你把那个打火机的外面的那个贴纸，你要那个好好的撕下来，完整的一张，不可以破掉哦。 嗯， 然后撕下来一张之后，你用火去烧，你会看到那女生在脱衣服。然后我，重点是， 感觉这个故事也可以进天桥上的魔术师表演的魔术。 而且重点是我还相信， 你真的是，哎呦，好傻，好天真，笑死人。 很小，我才小学一年级啊，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每天就在撕那个打火机，然后我就想说，后来好不容易就好像撕了大概七八层，在烧的时候，我想说怎么没有在脱衣服，一定是我没有撕好。 你怎么那么可爱啦，哦，真的是 很像那个天桥上魔术师里面的小朋友，想说小黑人怎么不跳舞，笑死。欸，我是真的这么觉得，而且我那时候还很，我真的深信深深的相信他会脱衣服，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哦，对， 欸，这个地方真的可以在，就是对不起听众，我们再扯回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件事情，就是那些魔幻时刻在原作里，在影集里面为什么会这么有说服力，就是在于你年幼的你真的就是这么相信的，你相信所以现实就是这个样子啊。 嗯， 对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很纯真嘛。 对啊，我觉得，因为我其实看完第一集天桥上的魔术师，然后第二集是小黑人嘛，我看的时候我其实很感动，尤其是第二集小黑人，就是小不点在雨撕掉那雨把小黑人打湿，然后他那么细心的呵护小黑人，然后用那个透气胶带把小黑人要残就要把它恢复，然后恢复不成他默默留下来那边，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就是你会觉得可能用大人角度来看就觉得哇这小孩子啊，小孩子好傻啊，不过就是一个纸娃娃而已嘛，但这就是，嗯，那个就是他相信的东西，那就是他的现实，他的全世界也不为过， 嗯嗯， 那曾经年幼的我们似乎相信着这么多的东西，到底长大之后是什么让我们不再相信？嗯，扯远了扯远了。 嗯，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实吧。真的，因为你刚刚讲那段话我真的还蛮感动的，就是因为其实比如说像我念谘商这一块，我本身自己也相信着些什么你知道吗？我自己也对于人啊，或者是对于这个世界，或者是说对于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我是有相信，就是比如说，哎，我相信跟我的个案一起合作、一起工作，可以带来一些不同。我不敢说改变，嗯，但是我觉得可能也许会有不同。 嗯， 可是，在经历过我上礼拜五的那件事情之后，我会觉得说，哇，这事情是怎么回事？就是你知道，很颠覆我的三观。就我会觉得说，哇，原来这个现实的社会的运行是这样的，你为了可能要得到一些利益，或者是你要生存下去，或者是你想要有名有利，你真的得要做出一些违背我们讲道德或本性或伦理的事情。 嗯嗯嗯嗯， 对，就我个人的感觉啦。 我觉得这个， 啊， 这个也可以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性工作者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你的立场会认为说性工作者或是八大的从业者他可能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他为了获得现实的一些交换，所以他不得不牺牲一些东西，啊， 我觉得多数是，欸，我真的觉得多数是，因为我就我一个女性的立场来说，我说真的，我觉得如果真的没有万不得已的理由，其实真的应该很少数的人会想要去做这一块，除非你是一个经营者吧，你不用，就你可能就是只要去管理，你不需要去陪或干嘛，要不然我觉得其实 多数的经营者好像也都是从基层做起来，以我的理解了。 对啊，或者是黑道的老婆之类的吧， 我不知道。对，然后我 IG 上面有个问题，我发现其实很多听众没有理解我那个议题的我那个问题，但我这边还想就问问看阿嫂你的想法是什么， 嗯， 就是因为我问了说，欸，你们会觉得大家会觉得酒店小姐跟性工作者，如果直接讲娼妓好了，哪一个比较是在消费性别不对等这件事情， 嗯嗯嗯，消费性别不对等，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源自于我19年的时候参加岛内散步这个团队的一场林森北路的那个讲座，就是酒店小姐跟那个性别倡议者的一个对谈。那其实我在那个讲座最后我问了一个问题，那我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今天假设台湾的性别意识真的是走到一个非常足够好的状态，性别之间的不平等都几乎消弭了， 嗯， 那么酒店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还有或是酒店有没有存在的可能。 嗯 嗯，因为我其实在问听众朋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已经心里面有成见，就是我认为到了这个状态娼妓还会存在，但是酒店小姐可能就， 嗯， 它的定义会跟现在不太一样了。 OK， 对， 我个人其实会觉得这两个或多或少都有，可是如果真的要比较的话，我第一个直觉会是酒店，因为我觉得娼妓这件事情，就是性交易这件事情，反正我们就做完我拿钱，然后我们就这样就解散。可是酒店的话，我觉得他来这边消费，他要的也许不是那个射出性的快感，他要的也许是那个女性，很多女性在旁边服侍他，夸奖他，说他啊，王董好棒哦，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你很有潜力耶。 有些，我跟你讲，有些男生就像我那个老板，我跟你讲，就像我那个老板就是这样，他很需要人家捧他，就是说，你知道，有些人就是很喜欢站在一个权位上面的高端，比如说像。真的，我跟你讲，真的有些人很享受那个，甚至于那个感觉是比性还来的更吸引他。 嗯， 我说真的，因为我后来那个老板他，我看他去开会做简报的时候，我发现他有这个情况，他可能就是把你当秘书或怎么样。比如说他那时候要打开一个东西，他就说来帮我打开，那我就想说，哎，这个仪器我根本就没弄过，就是你知道会有那种很多。他要展现他是有 power 的， 嗯哼， 对，那就像很多男生在酒店，他也要展现的是他有 power。 欸，你这个东西让我想到，我刚才没有把那个较招的朋友跟我讲的事情讲得更延续。他就讲，因为我就问他说，欸，那到底去凯扎波有什么乐趣这件事情？那他当然讲说，哦，除了就是射护腺保养跟排毒这件事情以外，最重要的东西是那种挑选的感觉，那种你有权利。 哦， 选别人的感觉。那他之所以跟我，他之所以会建议我说我不要就是推荐我朋友去做这件事情破处的原因，就是他很担心我朋友会陷入在这种， 哦， 这种感觉之中，然后进而去认为说你以后在对待任何一个跟你权力不对等，或是在日常生活中，简单一点，你对待其他女性也是用这种我有选择你的权利这种，这种感觉。我觉得嫖客心理非常重要的都是这个东西，就是嫖客很重要的一个满足，当然身体很棒，我们刚才讲的射护腺保养跟排毒很爽， 对， 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一种你有能力选择别人，主导权在你身上的。 对，我觉得真的是欸，也许那个过程比那个床上的那个真的还更吸引人，因为可能也许他们在生活当中他们是被挑选的或者是被拒绝的，会不会，可是如果你在那个场合，我有钱啊，我就有钱就等于我有权利啊，我可以去选你啊，你还不能拒绝。 对 对啊，我可以选择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 嗯哼， 对啊， 而且有一种嫖客很好玩欸，就是你知道有一种嫖客会就是怎么讲，就是其实男人的道德意识是蛮淡薄的，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分就是台湾或是国外或是欧美这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在这整体社会下面，日本可能好一点，但是就是嫖妓这件事情始终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但其实有时候反而是因为就是你嫖妓的时候你会有道德焦虑，但有时候反而是因为这种道德焦虑，就是嫖客会将这个道德焦虑投射在娼妓的身上。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种事情，就是嫖客居然跟小姐讲道理，就讲说啊，你怎么做这个啊，你这样你爸妈会很难过啊，你这样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种怎么讲啊，这个道德焦虑的投射也是嫖客心理中很重要的一个满足，不能说满足吧，就是宣泄，把东西丢给别人的感觉。 你说把他去买春的那种道德上面的议题或者是罪恶感丢在那个卖淫的人身上。 对， 就是其他去做 正因为他丢了上去了，丢到娼妓的身上，所以本来就是嫖客跟娼妓之间的权力不对等的这个状态又更拉锯了。 哦，可是哦，所以等于是说他其实对于做这件事情他可能也会觉得有点罪恶感，或者是他可能也觉得有点羞羞脸，是这样吗？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会不会也有某个部分，第一个可能就像我们 讲的，就是说 这件事情可能还不是被这个社会这么广为的接受嘛、嗯、那再来会不会有可能就是说如果他承认他去买春或怎么样这件事情，会不会我们会对于这些嫖客有一个想象，就是说你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找不到人，找不到女朋友、 uh-huh. 会吗？ 我觉得会耶，我觉得会啊，其实多数的人都会对嫖客有这样子的既定印象吧。 嗯，对，所以我觉得会不会也是这样，其实某时候某些时候嫖客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愿意承认这件事情， 嗯， 或者是担心未来的另一半怎么看自己。 对，我觉得也正是 这种道德焦虑才会产生像我刚才讲的这种迫不及待在性交易结束之后将这样的焦虑赶快丢给别人。你丢给别人之后就好像你瞬间变成这个世界上最正直的人， 清高，最正的， 最清，对，最清高的人、啊、 可是明明他是那个选择去消费的人、欸、 对，你明明是去选择这种满足你的父权想象的消费的方式的人、 嗯、可是他真的有人会这样哦？ 哎呦，嗯， 是哦， 对啊，一种、嗯、一种米养百种人呢、啊。 嗯，那这样还蛮变态的。 对。 哦，好吧。哎，对了，你上次我们上次不是有讲到，就是说 EP 10的话，会因为你好像你很喜欢那个《天桥上魔术师》这本书， 对， 所以你 EP 10你好像也想要送 的。对。对，我觉得这边可以 跟各位听众讲一下，就是我们终于做到 EP 10了。就是我们很努力的在做 每周一更这件事情，然后不知不觉的做到 EP 10了。目前各集的收听流量跟播放数也都还蛮稳定的在成长的，所以我们想说，诶， EP 10我们来做个小小的活动这样子。对，那刚好最近因为今天是228，然后我们 录了 EP10， 然后228这个又跟、天桥上的魔术师的 EP4 有些连结，然后我个人也很喜欢就是天桥上的魔术师，所以我在想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就是我们这集推出之后，我们来一个抽奖活动，我们将送给一位听众天桥上的魔术师这本书。 好啊，可以啊。 嗯哼，对， 那我们的方式是 方式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可能跟阿桃还要再去思考一下，我们可能会把详细的抽奖方式写在就是未来几天的 story， 那这个东西可以让大家、 啊、会在 IG 上面是不是？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还是麻烦就是多多的去我们 IG 上面跟我们追踪按赞，然后跟我们互动，因为其实我们蛮用心的在发一些贴文的，有时候是搞笑、啊、有时候是认真的想要听各位听众的意见这样子。然后如果说就是听众觉得就天桥上的魔术师还不够有吸引力的话，我们会有一封阿桃的手写信。对，阿桃应该会手 写唇吻这样子是不是？ 唇吻这个部分就看他了。对，所以 EP 这是 EP 10的纪念的这个抽奖活动，会有一本天桥上的魔术师的原作小说以及阿桃的手写信一张。 那个 IG 的那个名字要不要讲一下叫什么？ 哦， IG 的名称，我们的 IG 名称就跟我们的 Podcast 的名字一样，就是只要打杜兴照在海景第一排就可以找到，甚至其实我有测验过啊，你只要打海景第一排应该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嗯 嗯， 对， 好 好，那详细的抽奖资讯就请大家密切关注之后的 IG 粉专更新。那今天很高兴大家可以好好的收听我们的杜兴照的海景第一排，那就先这样子吧。嗯， 好， 拜拜 拜拜。